205集，晕倒了。 薛远沉默地抱着顾元白走了出去，外头跪地的人正是顾元白派去保护婉太妃的人。这些人忠心耿耿，顾元白很是信任他们，但在这时看到他们，年轻而瘦弱的帝王却是眼睛一红，面色凝固。行宫的护卫们脸色憔悴，眼中血丝满溢。 圣上，婉太妃她…… 朕不信，骗了朕一次还不够，还想要再骗朕第二次。来人，备马，朕要快马加鞭地赶回行宫。 圣上，您身子受不住啊。 备马。 还请圣上 三思。 侍卫们自然拦不住顾元白，但顾元白看着跪了满地的人，血色慢慢染红了他的神情。 婉太妃病重，或许明日就会死，或许在我还未曾得到消息前就死了。只有快马加鞭，才有可能赶过去见婉太妃最后一面。为什么要拦着我？因为我的身体吗？因为这具没有用的身体，所以连见婉太妃最后一面也无法办到吗？ 顾元白咬着牙，喉间漫上一股血腥气味，他牙齿颤抖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挤出： 薛远， 满殿寂静，无一人敢出声。正当顾元白以为薛远也不会出声时，薛远突然抱着顾元白转身回到内殿，找出了披风和鞋袜，抱着圣上在众人面前疾步走过，言简意赅道： 现在走。 顾元白抱着他脖梗的手缓缓收紧，肩背颤抖。他没看脚底下的路，只知道薛远步子迈得极快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已然走到马厩之中，高声道： 红云。 烈马嘶吼了几声，顾元白转身便被薛远抱到了红云背上，鞋袜被一双温热干燥的大掌穿好，厚厚的披风盖在身上。薛远翻身上马，扯过缰绳一扬，鬃毛飞舞，冷风传来。六月明明已经春风和煦，但顾元白此时却觉得分外的冷，冷得手指僵硬，无法弯起。宫门退去，繁华的街市退去，京城的城墙退去。薛远从身后伸出手，握住了顾元白僵硬的手指。 我必须要见他最后一面，这面见不到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，他再也见不到我了。 那时即便跑到天涯海角，即便高声呼唤，再有权再有钱，都换不来婉太妃的这一面。 这是小皇帝的母亲，也是我的母亲啊。 见。 从京西到河北行宫处，千里马跑起来只需要两日的时间，但这样的两日，吃要在马背上吃，睡也不能睡，日夜奔行不能休息。顾元白受不住，但他做好了应对路上所有艰难险阻的准备。 不要顾及我。 我知道了。 经过驿站时，薛远带上了清水和肉干，买了一床厚被，将顾元白横着放在马匹之上，于是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地往行宫而去。因为没有护卫，时间也很是紧迫，薛远为了安全抄了一条鲜为人知的近路。他转圈似的在官道小路之中穿梭，提防着有可能的追踪与危机。夜晚冷月高悬，薛远抱着顾元白的手臂收紧，顾元白枕着后背靠在薛远的胸膛上入了睡，眉目不安紧皱。这时薛远便会短暂地松开红云的缰绳，快速地整理好顾元白身上盖着的披风。 好好睡。 红云即便是匹千金难买的千里马，也需要吃草喝水休息，薛远将这些事留在了夜间。在顾元白睡着了之后，他便将顾元白抱在怀中下了马，牵着红云让他好好的吃顿饱饭，睡一会儿短觉。顾元白睡得不安，偶尔会挣扎着要从噩梦中醒来，薛远便好声好气地压低声： 没事，没事。 顾元白在这种安抚中挺过了一夜夜昏沉的夜晚。红云夜间休息好，白日里在精神奕奕地踏上前往行宫的旅程。顾元白抿着唇，他被照顾得很好，薛远却很疲惫。 你靠着我休息一会儿。 别动，让我问问。 这就是休息了。寒风亦或尘土飞扬之间踏马而过，薛远将行程缓滞了三天，在第三日的早晨千里马奔腾到避暑行宫之前。行宫的守卫们被突然到访的圣上吓了一跳。顾元白裹着一路的风尘仆仆，在薛远的搀扶下往婉太妃的住处赶去，一路所遇的宫人要么一脸惊愕，要么满目悲戚。等终于到了婉太妃的门前时，那些被他派过来陪伴婉太妃的宗亲孩子正围聚在门外，不知是哪个孩子率先看到了他，惊喜高呼： 哦，皇叔来了！ 顾元白的心一沉，他忽然走不动路了。从这里往房门里望去，里面只有一片深沉的黑暗，这些黑暗好似有了实体，重得宛若千斤，散发着悲切的意味。顾元白掐了一把手心，告诉自己，你得走。他推着自己走进了门。昏暗的房间之中人数稀稀，卧房之中的床上躺着一个人，和亲王妃坐在床侧，正在拭着泪。被子中的人伸出一只仍然温润的手，气息却断得接不上来。 元白。 顾元白的眼瞬间红了，他上前握住婉太妃的手。 母妃，儿子在。 婉太妃已经被宫人换上了一身漂亮繁复的衣裳，这身衣裳层层叠叠，绣图如活了一般精巧，真是哪哪都细致极了，衬得婉太妃温柔的眼眸都好似有了几分回了精神的气血。 我儿，你怎么不听母妃的话？你是赶了多久多久来的？ 顾元白张张嘴，却没有声音发出，他使劲咳了下嗓子，终于能说出话来了。 许多日。 婉太妃嗔怪地看着他，手指在顾元白的手背上缓缓摩挲。 母妃要走了，不能再叮嘱你了。元白，你一定要记得母妃说过的话。 他说上一句话便要过上许久的时间，屋中不知是谁已经响起了抽泣之声，顾元白却觉得眼睛干涩，只看着婉太妃鬓角长出几根发白的发，她眼旁几丝笑起来的皱纹。婉太妃还很年轻，但她的皮囊却从内到外散发着沉沉的木气，这样的木气肉眼可见，只写了四个字：油尽灯枯。 母妃到了黄泉，便能和先帝同姐姐说了。 婉太妃眼中红了，泪珠顺着脸侧滑过，滴滴被软枕吸去。 咱们元白是个好皇帝，好儿子。 顾元白握紧着他的手，咬着牙压抑住喉咙里的哭意。婉太妃说完了这几句话就有些累了，她转头看着顾元白，费力地抬手擦去顾元白脸上的灰尘。 母妃下葬那日你不准来。 婉太妃想说说他，但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。 他不说话了，眼中露出回忆的神色。母子两人的手紧紧握着，过了不知道有多久，婉太妃的手突然失去了力气。顾元白抵着他的手，极缓极缓地眨着眼。 母妃。 婉太妃没有出声。顾元白张开嘴，大口大口地吸气呼气，呼吸声都在颤抖。他从婉太妃的手上抬起头，便看到婉太妃双目紧闭，好似睡过去的面容。手中一颤，婉太妃的手从顾元白的手指上滑落离开，重重捶打在床褥之上。婉太妃轰了。顾元白只觉得呼吸都要停，耳边的哭声骤然响起，又好似隔了千山万里般的那般遥远，面前好像有人上前来劝： 圣上，放手吧。 放什么？ 心口骤然疼痛了起来，顾元白满头大汗地捂着胸口，周围的喊声突然响亮，震耳欲聋地钻到顾元白的耳朵里。顾元白却难受，呼吸粗重，眼前发黑。 圣上。 顾元白最后一眼便是薛元扭曲狰狞的紧张神色，那之后黑暗袭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